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二十三集，宋福谈笑了起来。就是此时，其中一条路的深处隐隐传来了浑厚深沉的声音，悠悠扬扬。宋福谈听见钟声便道： 啊，是我家人叫魂了。 什么声？竟然能传这么远？ 钟声。钟声余音袅袅，很是绵长。蓝河也就暂时不计较了，两人加快步伐，循着声音的方向，不知不觉就踏入了阳间了。深州豁然开朗，只是并未出现城隍庙，而是一个十字路口，不远处就是觉慧寺。 哦，原来是觉慧寺的钟声。 蓝河恍然，觉慧寺那数十吨重的古钟号称钟王，有600年历史，据说声音最远可传数十里，尾音长达2分钟以上。只是蓝河不知道钟声竟可以下达幽泉。徐贵还在原处等蓝河，看到他来连忙上前： 来大老爷，您回来了，可还顺利？ 宋福谈听到徐贵喊他，想起此前他也对阴差自称来老爷，心想原是叫来吗？ 还算顺利。 蓝河又叮嘱徐贵以后就住在这附近修行，一定要天天向下，早日去地府。说罢，蓝河看向宋福谈，他也该回去了，又是分别的时候。刚才黄泉路上紧张而活泼的气氛一下荡然无存。 我还要工作，你自己能回去吧，让芷莉带着你。 这时其实还是夜半，但他得早起上妆拍戏，时间要来不及了。宋福谈怅然若失。 嗯，再见。 宋福谈见他远去，眼神不觉暗淡几分。上次一别就近2个月，这次不知道要是什么时候再见。试想，如果不是对方身为无常，生在100年前后两端的他们也不可能相识吧。只是正因如此，身隔阴阳并非同类，连他死后也不是去东岳阴司报道。 醒了。宋齐云把宋福谈扶起来。司空师父说这次有些险啊，幸好不动法师亲自把古钟撞响引你回来。 宋福谈也只简单道。宋齐云欲言又止，总觉得他心事重重，但是儿子从来不会和他们说在阴间发生的事情，估计问了也白问。宋齐云只好干巴巴地问了一句别的话： 上次你写的那个大纲，主角那个少年起名字了吗？我还琢磨着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。 叫小兰。 蓝河，蓝河，睡得和死了一样啊。 蓝河翻身起来，看到程海东在嘀咕，而闹钟已经响了好一会儿了。 你怎么就醒了？ 一般来说，程海东都会赖到最后一刻。 咋就给我吵醒了？你没听到吗？钟声。我还刷了一下微博，都在说怎么把古钟敲响了。 可能是和尚看错时间了吧。 怎么可能啊？觉慧寺的古钟都600岁了，平时不能随意敲的，只有过年时会敲3下，一般大家会去祈福，都是撞寺里提供的普通钟。今天晚上这个声音悠长遥远，只能是古钟吧。可是这时间怎么能看错呢？ 现在不过年不过节的，夜半钟声，够奇怪的。 是吗？ 蓝河还真不知道这个规矩。要是这样，那他和觉慧寺的和尚关系很不错吧？也是，身上还有高僧的念珠呢。程海东还神秘地道：“ 对了，这古钟上铭刻了经文百种，几十万字，所以一想就等于把所有经文念了一遍。最开始铸造就是为了超度亡魂。哎，你说，昨天晚上会不会是在超度什么东西啊？” 有可能，有可能。程海东一听他这么敷衍的口气，就顿时失去了兴趣。白天，蓝河和陈星阳演对手戏呢，刚休息，陈星阳的助理过来说：“ 哎，杨哥，星宇姐来了，我接她去宾馆。” 哦。 陈星阳点头，又对好奇看着自己的蓝河解释道：“ 我姐和刘导约好了，过来客串一下，就当彩蛋了。” 陈星宇刚生完孩子没法参演，但因为也和柳纯阳合作过，说好了过来客串。原来陈星宇要来，蓝河还颇为期待，这也是他学姐非常欣赏的前辈演员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陈星宇出现了，先和柳纯阳握了握手，疲惫道：“ 不好意思，孩子一直在哭，刚刚睡着了。” 孩子太小了，这会儿正和爸爸兼陈星宇的经纪人一起待在酒店。陈星阳比较平易近人，朋友众多，陈星宇就不一样，待人一向不太热情，甚至可以说孤僻了，经常传出谁谁在他那里无情碰壁的新闻。因此长得虽然和陈星阳有七八分相似，给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。蓝河在陈星阳的介绍下和他握了握手，都感觉自己快要被冻死了。柳纯阳和陈星宇寒暄：“ 你家这孩子还是一直哭，看你之前的朋友圈说生下来后就没停过，真不是夸张吗？” 陈星宇揉了揉眉心：“ 是，无缘无故的哭，问遍了医生看不出什么问题，也哄不好。我外婆说哭满100天就会好，可是这也到100天了，还是天天哭。” 柳纯阳想了想问他：“ 你去妙感山还愿了没？” 蓝河本是坐在一旁闭目养神的，听到妙感山三个字就竖起了耳朵。他也被老白科普过，知道妙感山是可以求子的，或者说但凡碧霞元君的行宫都可以求子，最有名的当然还是泰山求子，这个也叫拴娃娃或者鸭子。柳纯阳既然这个时候问，那陈星宇可能曾经去求过子。八卦新闻可没报过，只传了很多次陈星宇备孕。再具体说说拴娃娃，娘娘的行宫里都放着不少娃娃，以前是泥娃娃，现在有石膏的，也有瓷的，还有塑料的。求子的妇女在这里烧香祷告，选一个娃娃，由店里的道士用一根红绳子拴在娃娃脖子上，红绳一段系着铜钱，道士摇动红绳，用铜钱敲磬，念着咒语，就可以用红布抱着娃娃让人带回家了，算是完成仪式。而如果日后真的灵验了，也还是要去还愿的，把娃娃送回去。陈星宇道：“ 还了，和这个没关系吧？” 他自己其实不是特别坚信这些，是一直备孕不上，家里长辈说灵验才带着去的。泰山太远，妙感山求子在京城地区是挺有名的，所以他其实也根本没想过会和还愿有什么关系。再说他也还了。“ 问了才知道啊，那怎么还哭？” 柳纯阳也纳闷起来，忽然想到了什么。 “你求过几次啊？还了几个娃娃？”“ 啊？” 陈星宇道：“ 我求了3次，还了一个，之前两个还在家里，我只拿了一个，怎么有问题？”“ 求了3次也只能求3次， 事不过三，凡是去碧霞元君的庙里求子，三个月不灵，可以再去一次。如此反复三次之后还是不行，就不能再求了。柳晨阳一拍大腿， 当然啊，你求了几次，最后要生了，就得一起还回去啊。陈星宇道， 凭什么？我就生了一个，为什么得还三个？ 众人有些不知所措，柳纯阳狂汗，一时不知道怎么反驳。 这个老规矩就是这样的。哇，你好小气啊，那两个你还要跟娘娘计较？ 难道不是娘娘在和我计较吗？ 陈星宇摊手， 我只是这么一说，既然这样，那我改天把剩下两个也还了吧，希望能有用。 他打了个哈欠，这孩子可让他们夫妻都头痛死了。醒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哭，压根儿没有任何能哄停下来的方法。 唉，真想快点收工啊，我都好久没看到小淼淼了。这小爱哭鬼怕不是名字里水太多才这么爱哭吧？ 陈星阳搓了搓手，淼淼是陈星宇孩子的乳名，妙感山的道士给起的，按习俗都是他们给写在红纸上，和娃娃一起带走，成功怀上就得用。 对了，陈星阳看着蓝河玩笑的道，哎，你回去可别靠近我姐房间啊，姑子见了你都怕，回头可别吓着我外甥了。 听了陈星阳的话，蓝河也笑道， 哼，你外甥本来就大哭不止了，被我一吓说不定还不哭了呢。 那你就想错了，不管是吓还是逗，我外甥对哭很执着。 鸽子？ 陈星宇还不知道鸽子这个梗，略有些困惑。蓝河长得可可爱爱，什么鸽子就怕他了？ 就是鸽子怕他，那家伙太怪了。哎，蓝河，你示范给星宇看看什么叫鸽见愁。 柳纯阳热烈要求蓝河示范。蓝河不知所措，刘导这什么毛病？他无奈地靠近了片场的鸽子笼，所到之处鸽子如潮水般退去，抱团在角落瑟瑟发抖，相当有视觉效果。 怎么动画片似的？ 陈星宇颇觉有趣。 挺神奇的呀，这是怎么得罪个鸽子吗？ 这个问题还是追剧组的未解之谜呢。柳纯阳突然兴奋， 哎，还有，蓝河，那个 还有什么其他动物也怕它吗？ 不是动物啊。蓝河完全 get 了柳纯阳的意思，抓狂道， 导演，鸽子也就算了，你不能见一个熟人就让我死一次吧？ 就是，刘导，你怎么跟秀儿子一样？不过人家儿子也不会这招。 陈星阳想到自己也看过蓝河秀才艺，忍不住大笑， 什么儿子不儿子的？哎呀，好吧，那回头星宇你要是有空，可以来看他拍领盒饭那场，他练过瑜伽，装死特别像的。 瑜伽呀？ 陈星宇点头，看向蓝河。 那 并不能展示大腿掰到脑袋后面啊。 我就是想说我也在练瑜伽，下次和你讨教。 蓝河松了口气，他是被问怕了。 哦， 他想了想又忍不住问道， 哎，那你的大腿能掰到脑袋后面吗？ 陈星宇无语了，大家轰然大笑了一番。陈星宇那张冷艳的脸都绽开了哭笑不得的微笑。陈星宇客串的就是只有几个镜头的角色，很快就拍完了。收工后大家一起回酒店，才到走廊上，就听到一间房门大敞的房间里传来婴儿的嚎啕大哭声。 淼淼醒了。 这大嗓门陈星宇一下认出来，赶快走几步进去。她老公正在试图用奶瓶喂奶，这是之前就吸出来的母乳，但孩子显然并不是因为饿了才哭，一直撇开头。 让舅舅来试试。 陈星阳洗了手， 把淼淼抱进怀里。不过到了他的怀里，孩子的哭声可一点没有好转的趋势，显然也不怎么买舅舅的账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